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大来宾，来自于因斯布鲁克以及萨尔斯堡旅游局的代表冯威，欢迎，同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欢迎冯威。 冯威， 哎，再来一句啊！ 我代表奥地利两个非常美丽的城市，一个是因斯布鲁克，还有一个是萨尔茨堡。 欢迎冯威。另外这一位呢，也是对于奥地利旅游，包括因斯布鲁克、萨尔茨堡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达人刘颖，欢迎。 啊，大家好，我是刘颖。 哎，刘颖是新朋友，所以今天一位老朋友加一位新朋友，一起带大家去因斯布鲁克，感受新年的气氛。不过照例在玩转市集的第一个时段，要首先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小板块，就是潮流风向标，咱们了解一下身边事儿有什么大事儿小情一起发生。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这里等着您哦。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了解一下身边的大事小情，我也邀请两位嘉宾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咱们一块儿聊聊身边事儿。结合近年的除雪工作凸显的连续降雪、大范围封路这些实际问题，首发养护公司呢，在于降雪季到来之际，全力做好除雪的准备工作。那今年冬季呢，一套全新的高速公路积雪结冰预警系统呢，在首次京承高速北京段投入使用之后，可以准确地检测路面的积雪、结冰，还有积雪厚度等情况。所以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不用担心了啊，我们有高科技手段投入到高速路的养护工作当中。那今天是元旦假期的火车票开售第七天，目前从北京出发前往西安、上海、南京等热门方向的部分车次还有一些余票，有计划出行的旅客呢，不妨抓紧捡漏。2019年元旦假期现在是2018年12月30号到2019年1月1号，是三天假期啊。所以呢，按照全国铁路网络和电话订票预售期为30天的规定，目前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已经可以直接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客户端或者拨打95105105订票，购买元旦小长假期间的往返火车票。总之，这个出行计划肯定是宜早不宜晚。了解一下，中国铁路总公司宣布，今年年底10条线路新线即将开通运营。届时呢，我国新增的高铁营业里程大约是2500公里。2019年1月5号0时起，也就是1月4号12点啊。开始，全国铁路呢将会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开动车组列车是276.5对，高铁运输能力呢较调度前呢是提升大约9%。10条新线路投入运营之后，我国部分城市间的旅客列车运行间隔进一步压缩，其中哈尔滨到牡丹江间的全程压缩是3小时，北京到牡丹江间的全程压缩8小时57分，牡丹江到北京站间全程压缩6小时57分，通辽到沈阳间全程压缩2小时21分，沈阳到承德间的全程压缩是8小时23分，北京到青岛间的全程压缩58分钟。明年1月5号列车运行图调整之后，全国将新开动列车组列车276.5对，我国高铁运能大大提升，更好地满足沿线旅客乘坐动车组的出行愿望。总之，我身边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路程不是太遥远的情况下，会尽量的选择高铁。一呢，不用担心晚点；二呢，这个速度上越来越能保证。所以目前我们国家的火车运行速度基本上已经超过了欧洲吧，两位。 是不是一定的， 对吧？不过就总体来说，其实提到火车啊，欧洲还是老牌的这种轨道交通国家，因为比较早年间提速的是他们，只是因为我们发展比较快，现在是超过了他们而已。 超过，其实真的是远超过欧洲。 那在这个奥地利坐火车的经验，冯威跟我们小小的分享一下。 其实怎么说呢，如果我们要坐惯了高铁的话，到某一些欧洲的城市坐铁路交通，可能大家还会有一点失望，因为大家会觉得，哎，怎么火车那么旧，或者是开的没那么快。因为其实就像珊珊说的，我们现在其实这种高速的铁路的发展非常的迅速，要比欧洲其实发展很早，但是他们的提升速度并没有像我们国内那么快，但是我觉得他们好就好在他们的这个整个系统比较稳定，而且准点率非常高，特别像奥地利或者德国、瑞士这种国家。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要是特别是自由行出行的话，会非常的至少心里比较踏实，你会很清楚知道我几点出发，然后几点到。 有保证哈， 非常有保证。对， 而且是不得不提到，在欧洲，尤其像奥地利、德国这种老牌的铁路国家，他们在这个服务方面确实做得比较好。 嗯， 我曾经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有转火车的经验，我看那个时刻表，中间可能只有一分半的时间转车。 没错没错， 他们会给我列出这个计划，说你可以这么倒。我说中间你就给我留一分半，这可能吗？然后列车员经常说30秒就够了。但是这个 是这样， 由于我们国家确实人比较多，再加上那个开行路线比较复杂，所以在这个站台跳到另一个站台，你说几十秒这个真的有点难，但在欧洲就是可以的，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嗯， 对，特别是如果提前做好功课的话，因为很多的这个时刻它是在网上会有，就是提前预知。 嗯， 所以大家如果做好功课的话，就是没有任何问题中间转这个火车。 嗯， 对，而且一般大城市之间甚至小的城市之间都会有火车的连接。 嗯， 所以很方便。嗯， 而且话说我经常跟朋友在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的例子，就是你看德国奥地利多帅的帅哥在站台上哈，你跟他说哎，能不能拿你的手机给我搜一下你的 APP 关于这个火车运行时间，他会非常真诚的看着你，然后指一指墙上说去看墙上的火车时刻表。是吧？ 有可能留给你，留着不同的东西。 没有搭讪的可能性。 对，回到正题，我们 哦，好，说说新闻资讯哈。好，您随时可以掏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到我们的话题交流当中。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去因斯布鲁克过新年的话题，因为这个12月份啊，现在已经今天我看看啊，9号吧，对，今天已经9号了，眼看20天就过得很快嘛， 对， 还有3周的时间，都3周不到 啊。 这个时候心情有点复杂，你有时候到12月份就会在想，我1月份的时候曾经做了什么计划清单和愿望清单没有？理想是好的，但是现实总是骨感的。到12月份，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如果您还没有实现的话，您就轻 年的 对轻装上阵吧，这别形成压力， 是 就成为明年的新愿望吧。 对对对，没错， 是到了自我安慰到一定的地步， 乐观这叫 对。好，我们刚刚聊到了火车的话题，现在聊聊航空业的话题啊。近日中国民航在首都机场圆满完成了90米低能见度起飞的首次验证试飞，同时进行了相应的着陆验证飞行。这一次的起飞呢，有望解决首都机场80%低能见度下的航班离港的问题，进一步提高航班正常性，提升旅客出行的体验。以后天气不好都不会影响我们出行了。你看现在基本上可以解决80%低能见度下的航班离港问题。我在想，我们从首都机场起飞的这些不同航线的飞机的飞行员，在世界上都是很有竞争力的，对不对？ 绝对的，真的，在国外找工作绝对是很容易。 而且对于很多就是外行的这个飞行师， 是是是， 他们在中国的首都机场有这个起降经验之后， 嗯，在哪儿找工作的很难， 对，可以应对各种的恶劣条件。 是， 但是对我们以后这个整点率是越来越好了哈，出行越来越 好，游客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 对，嗯，好，再说说家门口啊，为解决有灯无灯、有灯不亮这些问题，朝阳区对辖区无灯道路进行了梳理。那截至目前，咱们听好了，这么几条街有甜水园东街、百环家园中路，哎，这离我家很近，裕明中路，还有八科洋北街、武圣北里等5条比较重点的道路两侧灯，这个安装问题现在已经基本完工，年底前74条无灯道路共2500盏路灯将会全部点亮，希望以后无论您几点下班都可以有路灯点亮您回家的路。好，刚才说了年底的话题就离不开这个节假日过小长假的问题。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年的这个元旦假期是从12月30号到1月1号3天，那这个全年的放假安排到底是怎么样的，在这个辞旧迎新的年底和年初的时候是时间跟您梳理一下。现在给您通报一下啊，我们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的关于201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现将2019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的具体安排呢，通知如下。在这儿呢，咱们在年底之前先了解一下明年您可能过哪些公共假期，而且从哪天开始放，这样有利于您出行的这个计划，提前把机票买了，越早买越便宜啊。首先是元旦，2018年12月30号到1月1号放假调休共3天，2018年12月29号星期六上班。然后呢，春节咱们了解一下，是2月4号到10号放假调休共7天，2月2号是一个星期六，然后2月3号也是个星期日，这2天是上班的，所以基本是借这2天的假期并入到春节的7天假期。下面咱们了解一下清明节， 清明节是4月5号放假，与周末连休，所以一共是3天的假期。劳动节5月1号放假，括号五一小长假没有了。端午节6月7号放假，与周末连休。另外，中秋节9月13号放假，与周末连休。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9号是星期日，10月12号是星期六，一头一尾的两个周末是被借调过来，然后凑成我们7天的长假。好，看看时间还有，咱们继续分享一下这个天气情况。这两天就是身边很多朋友都感冒了啊，我反正刚才听冯威是咳嗽，我也是在咳嗽。一个是天干物燥，另外呢，加上来暖气之后，可能家里是有点干燥的。 没错， 喝太多水。 是因为说工作原因说话太多。 我主要是焦虑，焦虑怎么到年底了，年初时候愿望10个有9个没有完成。 基本都完成 是吗？所以基本上就是反正天气有点干燥，希望大家多多喝水啊。另外呢，冷空气这两天连续的侵入咱们北京，所以记住大家把这个防寒保暖的工作做好。我已经是反正把最厚的羽绒服都穿出来了，但好像经过检验还得应该再买。 至少穿俩。 昨天其实我见到有一男孩子穿了2件羽绒服，所以就足看就今年的冷空气进入北京比较早。 没错没错， 好， 明显感觉到比去年同时间要冷。 对，而且昨天是大雪节气嘛，哈， 对， 所以昨天也预示着正式冷空气就开始，真正最冷的天气已经来到了，所以大家就不要这个耍单了。我这两天还是看到很多姑娘穿着光腿，我其实还挺羡慕的。我在想10多年前我穿成这样的时候，别人也羡慕我来着。 可以，现在还有资本。 说的我还很高兴。咱们了解一下啊，受这个持续补充冷空气的影响，最近这两天，尤其是周末，昨天、今天，本市天气是以晴为主的，还将继续受大风和低温天气的影响。预计今天这个北风仍然是比较明显，但是我是觉得离昨天相比较已经好多了啊。昨天基本上是偏北风4级左右，然后昨天有阵风达到6、7级，今天也只有2、3级这样的情况。同时呢，低温天气可能还会持续到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所以期间白天的最高气温大概也是在0度或者是-1度这样上下，夜间气温最低是跌破了-10度左右。所以下周气温呢，有一个好消息，就会逐渐回升，大概是在0度以上。但是大家听最高气温在0度以上这个数也不是很乐观哈，希望大家那个厚衣服穿上就不要再脱下来了。那气象部门就提醒大家，天气再冷也应该注意适当的开窗通风，穿衣保暖要适当，而且着重要保护头部、脚部、背部，以免生病，大家一起保暖起来。后面其实有一些咱们北京市值得去的地方，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时段还有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吧，我们就聊一些跟我们主题相关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奥地利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呀？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要聊要去因斯布鲁克过新年，肯定是很多朋友要了解我大概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嘛。咱们首先从天气条件下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据我所知，其实奥地利的天气是跟比如说像北京的这个温度是差不太多，甚至比北京像今年要比北京还要暖几度，在-3、4度的样子，所以其实从冬天的角度来讲算是比较适宜的。然后在比如说像因斯布克包括萨尔兹堡周边，因为他们是处在阿尔卑斯山腹地，所以其实现在有降雪的现象，已经每年其实12月份开始已经会降雪，所以大家也有这个过新年的这么一个气氛，所以大家怎么说是跟在北京的穿着是差不多的，可以。对， 首先这个我想想，哎呀，我地理也不太好，我也不敢贸然提。纬度上差不多是不是？ 是的，是差不多。 我说这种经度和纬度的时候，心里要想想。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两个棒槌。 但是其怎么说呢？它是处在因为像因斯布克，它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对奥地利可能是有所耳闻，特别是首都维也纳。然后因斯布克可能有些朋友们并不是特别的熟悉，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城市。它是位于奥地利最西部的一个州，叫迪鲁尔州的首府。曾经呢，它是就辉煌了，在欧洲辉煌很多年，而且，怎么说也是欧洲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皇族，叫哈布斯堡王皇族皇家的曾经的首都。大家可能哈布斯堡不一定特别熟知，但知道十一公主 Joseph 皇帝。 我进来的时候， 他们这个家族 啊， 对， 约瑟夫就是， 对对对， 怪不得这么帅， 基因很好。对， 来之前我还看了看《茜茜公主》的三部曲， 是是是。其实这个家族他们统治了欧洲四百多年、 嗯， 而且是疆域统治最广的一个皇族。 嗯， 然后曾经的他们首都之一，一个是维也纳，一个就是因斯布克，他们在因斯布克待过很长时间，嗯，所以在因斯布克有很多这种皇家遗迹。对，然后包括莫妮卡刘颖今年刚刚去过， 嗯， 所以他可能也会介绍一些，比如说一些霍夫堡皇宫，或者是 对，就是 皇家相关的一些景点。 啊，对，就是哈布斯堡王族，就刚才提到茜茜公主的丈夫，我们是去了那个博物馆，有一个第六州的全景博物馆， 嗯， 里边有这个约瑟夫的画像。 嗯， 对， 本人真的是非常帅。 这个事儿就是从我小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其实他小的时候在看茜茜公主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和罗密·施奈德搭戏的那个，他叫 Mainz 什么，我说哇，怎么世界上这么帅的帅哥。然后我想，哎呀，这个，所以这个故事在我们印象里，尽管现实生活的故事不像电影里想的那么美妙， 嗯， 但是这个电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就是记忆吧，美好的记忆。 对对对， 就是像童话故事般的爱情。 没错，而且包括其实我觉得在影片拍摄里面，虽然它可能是在德奥边界这边拍摄的，但是其实很多风貌是奥地利的风貌的一个体现。 嗯， 比如特别是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它的自然风光非常的独特。比如说像因斯布克，它因为是处在一个山谷里面，所以环山怎么说，一个群山环绕，而且在城市里面搭乘缆车半个小时之内就能达到阿尔卑斯山群山之中， 嗯， 然后俯瞰整个的城市风貌以及其他的就是周边的阿尔卑斯山的风景， 嗯， 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怎么说体验。 嗯， 包括就是在影片中，其实可能大家有印象，也有这种翻山越岭他们的一个 场景 ，对，其实都体验出这种阿尔卑斯山腹地的一个风貌， 嗯， 很独特。 其实我是去过萨尔斯堡和因斯布鲁克一次的， 嗯， 其实在那个之前呢，我可能对这两个地方没有太深的概念， 嗯， 但是当我比如我去过几年前，现在我再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嗯， 首先我在电影里会看到一些熟悉的场景， 嗯， 尽管故事可能说的不是这个城市，但可能取景在这个城市， 是是是， 而且我们知道欧洲很多的，无论是自然美景还是城市景观，可能变化都不是很大。 没错， 你会觉得哇，几十年前拍的电影，现在依然就在你的印象里。如今你走到他面前的时候，还是一样的。 对， 有种穿越感。 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欧洲城市怎么说他们好的一点，就是他会把甚至是几百年历史的这种建筑完好的保存到现在， 嗯， 这样也让大家有机会能看到以前曾经的辉煌， 嗯， 包括甚至是皇家的一些建筑了，包括他们的文化历史的一些痕迹。然后包括像莫妮卡刘颖提到的，就是霍夫堡皇宫里面那个博物馆，它其实也展示了像当时茜茜公主和约瑟夫皇帝他们曾经住过的房间，然后包括整个哈布斯堡王那个整个王朝他们的一些历史，包括一些真迹的那种绘画，所以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些对历史的一些怎么说寻根吧。 嗯，所以我相信今天呢可能是一场人文之旅，因为我们不光可以看到新年的美景，包括在过新年的时候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和萨尔斯堡他们当地人是怎么过新年的，还有什么一些过年时候的盛况和集市可以参加。所以在稍后的这个时段开始的下面的三个时段，我们将会带大家到这因斯布鲁克去好好看一看，感受一下新年的气氛。如果您新年的计划还没有安排好的话，不如参考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也许可以设定为您的新年旅游目的地之一。下面时间我们进入薛之谦的一首《那是离开了北京的生活》。离开北京之后应该出去旅游了，那即将踏上旅游的步伐。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 那些承诺提起人是你还是我，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我以为我爱了就会留下些什么纪念那些曲折，我们快乐的争吵的不舍的分分合合，我还是撑着不说我应该

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是7:31，欢迎收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日的市集板块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欢迎您的回来。欢迎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直播视频节目了，同时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丰富图片资料以及视频资料等待着您的开启。如果您在一直播平台或者新浪微博上，也可以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好，再次为大家有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大来宾。首先，这位来自于因斯布鲁克旅游局以及萨尔斯堡旅游局两个旅游局的首席代表冯威同学，欢迎。 大家好。 另外这一位呢，也是刚刚从因斯布鲁克回来，可以带来因斯布鲁克过新年一手消息的刘颖，欢迎。 大家好。 哎，我们现在就嗨起来吧。既然是说新年的话题，新年呢就和礼物分不开，而且和这个装扮一下家呀都是分不开的，因为过新年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开开心心的，要把一年积攒的好运气都在这个时候和家里人分享，所以是举家团聚的日子。像我们国家团聚的机会有很多哈，比如说这个春节，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聚会的日子，年终的时候还要搞一个中秋节，正好是在比较靠中间的时间，因为大家各自忙了半年了，应该好好聚一聚了。但是同样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西方的新年圣诞节也是他们一个聚会的一个机会， 其实也是跟我们春节一样最大的一个节日。就是每年全家其实最重要的聚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这段时间，新年包括圣诞节这段时间。 所以说在这个新年之前啊，他们会举办一个像圣诞市场这个东西，所以之前在这个新年市场上大家可以采购很多很多的商品，还有为家里面这个布置我们新年过节的气氛，然后增添气氛，购置一些小物件啊小配件啊，给小朋友们来买礼物啊，总之是一个全家聚会的好机会。但是我分析和我们就是北京的这个庙会不同的是什么呢？你看咱们要接接地气嘛哈，让大家理解这个新年的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有点像我们北京过的庙会。 对，其实是每年从10月中旬开始，欧洲的各大城市包括像奥地利因斯布克也好，萨尔斯堡也好，10月中旬开始就有这种在主要的市场上面，或者是甚至这种公园里面都会有像珊珊说的这种庙会，有点像我们庙会，一个摊子一个摊子的，但是呢他们会把每个摊子装点得非常漂亮，就像一个小屋子一样。然后卖的东西不一样，有的卖当地特别传统的这种美食，然后小姜饼啦，然后烤栗子，然后包括烤苹果，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一些美食。因为冬天嘛比较冷，所以当地人他们会吃一些热食，包括有一些奥地利特色的这种热红酒。珊珊有一次我记得你冬天去过，应该有品尝过这种。 我有攒杯子 啊，是吧？对，然后这种热红酒其实很有意思，是当地奥地利比较特殊的一种冬季，只有冬季的饮品。它呢是拿红酒加上一些比如说像冬季的这种热性的香料，像桂皮啦，然后包括 pepper 这个叫胡椒、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 还有肉桂， 然后一些橘子，因为提升一些比较这种 果 水果的味道，对，然后加一些蜂蜜，非常好喝的饮品，但非常危险，对， 喝醉， 入口非常容易，但是很容易特别嗨，对，也是大家的目的可能。 因为在我另外和我们的庙会有一个略微有点的差别啊，我分析，就我们的庙会通常是什么呢？是过了春节之后，全家人聚会，之后 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呢，新年前夜，大年三十一过，初一开始就开始逛逛了，出去给新年，我新年买点新衣裳， 没错， 买点新的这个家具小摆件，但他们不一样，他们是为了装点家， 其实正好相反， 所以说我们是初一开始，人家初一就完了，就到三十， 正好相反这时间， 对， 每年从十一月中旬到基本上是在圣诞节或者新年前就结束了，所以这样的话正好是为家里布置，比如说新年的这种过节气氛， 对， 比如说圣诞树，家里有一些圣诞树了，然后装点一些有意思的小的挂件，包括给孩子们买一些礼物的这个特别好的一个去处，包括像我们比如说去外国游客能采购到最原汁原味当地的一些手工艺品啦，最好的地方就是这种新年圣诞集市， 而且很多朋友啊，就是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以前有这种顾虑啊，因为比如说我们去庙会，庙会可能更像一个景点，景点上卖的东西可能会比平时商场里贵，所以那个时候十多年前我去欧洲的时候过新年，我总觉得啊，我不要在这上面买，我要去超市买，后来发现很多东西你在平常的商店和超市是 买 不 到，没错， 因为只有在这个市集上面可以买到过新年用到的东西，无论是整棵的圣诞树，无论什么尺寸都有，而且在树上可以挂的各种小摆件，甚至上像我想怎么说呢，传统的奥地利一些山谷，他们会放一些小木牌牌， 没错， 放在家里面， 然后包括比如说因为像RBCN 地区比较冷嘛，然后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冬天特有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像羊毛袜、羊毛手套，然后拖鞋，这些其实是当地特别有特色，而且全部是手工制作，每次我去如果冬天的话我一定会买，才买。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过一个摊位上的一个老奶奶，我说那个你在不出摊的时候平常是干嘛的，她说我一年就做这个一个月的这个生意 就够了， 对，平常我根本就，我说不工作，他说就做做家里的活，然后或者家里有农活，你想山谷的小村民，他说就是到新年的时候我们才出摊，把我一年编织的围巾啊、手套啊、袜子在这儿卖一卖， 没错，而且其实他们价格并不像刚才说，比如说像一般庙会可能会提高价格，并不是，他们会卖得很实在，但是商品又是其他地方买不到的，所以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去采买当地特色产品的一个地方， 所以听了这么多，我相信这成为可以成为我们去因斯布布鲁克去选择过新年的一个最强大的理由， 没错， 去那儿感受一下就是过年的气氛，而且不得不提到刚才说到的这个西方的圣诞市场，也就是他们新年节日市场，会在不同的地点，哪怕因斯布鲁克其实并不是很大，但是在这个小城市里会在不同的角落在举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两个，一个是市中心最大的那个老城的圣诞集市， 就是在金屋顶，也就是说因斯布鲁克最每到因斯布鲁克一定要拍照的那个景点，那个前面的广场 打卡地， 就一个非常大的圣诞市场， 还有就是雪山半山腰的那个， 哎，珊珊真是专业， 可说呢， 对，就刚才我提到了因斯布鲁克，它能从市中心半个小时能达到阿尔卑斯山群山之中，有一个缆车能帮助大家达到这个愿望，然后这个缆车呢分三段，在第一段的时候其实就下车就有一个圣诞市场，所以从每年的这个冬季十一月份到十二月份，大家除了可以去观景之外，可以顺便去在圣诞市场上采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包括品尝一些哪怕晚饭，或者是因为它平时每天是从十一点到晚上九点开放，所以大家可以午饭啦晚饭都可以在那边解决，因为有很多香肠啦面包都有，然后汤热汤当地特色的热汤全部都有卖，所以其实可以当做一个简餐在那边解决，对，而且当地人也特别喜欢去，所以其实也有一个跟当地人交流的机会，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旅游线路就可以伴着新年市场的这个脚步一起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魅力，可能这些景点您可能已经去过了，或者是已经去过因斯布鲁克的朋友，再熟悉的黄金屋顶在新年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别样的样子，是不是，所以在我们踏着新年的脚步，咱们再把这个因斯布鲁克这个城市好好逛一逛，咱们挨个去走一走。那今天我们的第一站我相信是从市中心的火车站开始，因为无论您是从慕尼黑出发还是在其他的城市出发，那到了中央火车站是一个比较好的去因斯布鲁克的方式， 其实是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因为其实因斯布鲁克的火车站就位于市中心， 对， 而且周边有很多的比较不错的酒店，步行就可以达到，所以其实也是我们自由行的客人，包括家庭的客人最方便的一个方式。然后其实刘颖刚刚从因斯布鲁克上个月刚刚回来，所以其实他 可以有一些有意思的分享，比如说他去过的一些有意思的景观，他可以去说一些。 好，那刘颖给我们介绍一下节日里面的因斯布鲁克是怎么样的，每个景点又是怎么样的呢？ 这次其实我主要去了这个因斯布鲁克的比如说像那个市中心的一个叫就是 从电 不是 我今天去 安布尔斯宫殿， 你们俩开个会。 安布尔斯宫殿其实是一个金屋藏娇的地方，而且我本身呢是一个博物馆迷。其实这安布尔斯宫殿真的算是一个真的我去过的比较好的一个博物馆。它其实呢是费迪南德二世呢他为他的平民妻子修建的这样一个宫殿。但是这个地方呢真的是金碧辉煌，而且就是说就是保留了很多的当时的绘画。为什么要很多？就是他们家族的所有的小孩每一年都会有一个画像出来。 对对对。 对，因为呢他们 孩子们就是有这个。 对，而且呢他专门有一个珍宝馆。 没错。 就是里边是他们那个就可以想象出那个哈布萨瓦家族呢那个时候的富庶，包括来自中国的珍宝。 对对对， 你可以在那里可以看到。而且呢这个费迪南德二世呢他本身自己是一个收藏家。他有很多盔甲在那里边。 没错。 就是很多男人都很喜欢比如说收藏车模之类的，他的爱好就是这个爱好。而且我真的是觉得因斯布鲁克也好，它也是一个有老钱的地方，就是特别富庶的一个地方。而且呢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一个人叫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没错， 马克西米利安。 对， 听着熟吗？ 对， 特别熟。这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以至于很多大酒店的名字都跟马克西米利安Hotel是吧？ 聪明， 万世名流。 他其实也是让因斯布鲁克怎么说闻名世界，或者说当时吧闻名欧洲的一个皇帝。因为他在位的时候是大概是1490到1520年吧这个时间段，然后他那段时间是把哈布斯堡整个家族建立的非常辉煌。所以呢也是令因斯布鲁克，当时因斯布鲁克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首都，所以那个时候因斯布鲁克也是整个欧洲的艺术文化中心。 对， 然后很多像比如说安布拉斯宫殿，莫妮卡刚才讲的，然后包括金屋顶，然后霍夫堡皇宫，其实都是当时那段时间建的。所以可见那段时间他这个城市的辉煌，包括这个家族的辉煌。 而且他最厉害的地方我觉得是什么呢？他就是就是兵不血刃，然后成为欧洲的权力的顶峰。他通过联姻的方式，他的家族跟就是欧洲所有的皇族联姻，然后成为这个欧洲最远的学士的。对， 你看你的那个羡慕的眼神。 太羡慕了。而且我觉得他非常厉害，就是非常聪明，他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了权力的顶峰。 确实是这样。 说实话我以为你会说出什么高深的策略，原来是这个是欧洲皇室惯用的一个策略。其实 但是其实哈布斯堡家族他们用的是最好的，真的是当时是因为这个策略，然后把整个欧洲全部怎么说联姻起来。 对， 然后非常强大。 对， 其实我还记得我上一次在因斯布鲁克游览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地标建筑，包括萨尔斯堡也是，他们是和当时哈布斯堡王朝的时任的君主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他们曾经当政的时候会在建筑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以至于在建筑物上留下他的历史。所以你每到一个景点你会发现和这个王朝永远分不开。 没错， 他这个贵族的每一代人都会在留下自己的， 就跟穿越一样。其实到这种小城市，其实有意思地方，虽然我们活在现在，但是你看到这建筑，然后听到它故事，好像就回到当时那个时代。 对，是的， 所以是很有他们最大的特色之一嘛。 好，那我们就既然刚才提到了一些景点，我们就顺便看一下其中的图片哈，一起让现场的这个网友朋友们也可以感受得到。当然看不见的朋友呢，您可以就通过我们的描述去想象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尽量描述的细致一点。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几个比较著名的地方，有一个皇宫是吧？是霍夫堡皇宫对吧？咱们首先看一下这个霍夫堡皇宫，应该是离火车站比较近，是市中心的位置。 它其实对，走路大概20分钟之内就能到达，然后而且离我刚才说的就是在市中心有一个缆车，然后2分钟的距离，所以其实 大家参观完，比如上午参观完这个皇宫之外，可以走路两分钟，然后去搭乘那个缆车，半个小时之内就能达到阿尔卑斯山2500米的位置。 嗯， 这其实也是欧洲最独特的一个城市，能达到这个。比如说要去瑞士，可能用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能达到，比如说阿尔卑斯山的山顶， 嗯， 然后做一些活动。但是其实在因斯布克城市半个小时就能达到，而且山上有餐厅，大家可以在上面用午餐。 嗯， 然后包括在山上有一个欧洲最高的动物园，如果带着孩子们的这种家庭的客人可以去动物园去体验一下。 嗯 嗯，对， 我刚才看到这张图片突然就穿越到我大概应该是7-8年前了吧，上次我去的时候。 对对对， 但是你看图片上包括我自己手机里存的照片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差别， 还是那么美。 对，因为我当时其实对火车站那个地方印象特别好，因为首先它地理位置是市中心的位置， 没错， 另外你就那个大山阿尔卑斯山就在你眼前， 是 感觉从火车站走到山脚下20分钟也就够了。 嗯， 你会发现20分钟前你还在城市当中， 嗯， 然后20分钟之后你已经投入到大自然里，那个就是这个城市给我带来的那种很大的强烈的冲击。 没错没错，其实这是刚才深深提到，不光是因斯布克也是萨尔茨堡，这两个城市它最大特点就是它将城市跟自然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嗯， 对， 我想既然让大家对比着看一下，刚才我给点开了是一个霍夫堡皇宫一张日常的图片，然后我刚才也同时在两位嘉宾说的时候找出我手机里一直没有删去的8年前的照片。 有你合影吗在里面？ 一不小心可能有。然后我们用高科技的 Apple TV 我们连接了一下，然后现在基本上就可以看见，这是我手机里存的一个火车站，那天蓝天白云的， 是是， 然后 其实在 Innsbruck 各个角落都能看到阿尔卑斯山，就是它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对， 它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地方，尤其现在的时候阿尔卑斯山顶已经覆盖了皑皑的白雪，特别特别的美。 嗯， 如果要是运气好，甚至在夏天然后看山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积雪。对， 我去的时候正好是10月初嘛， 嗯， 10月初的时候已经阿尔卑斯山已经开始下雪了。 对对对， 已经可以看到那个皑皑的白雪，特别特别漂亮。 嗯，所以其实像比如说我们平时不常看到雪，比如像北京现在下雪，像今年还没有下。 对， 每年去年下的也比较晚，所以其实如果要是大家有机会去奥地利去因斯布克，其实真的能体验雪的这种乐趣。 没错没错。 然后我们既然提到了阿尔卑斯山，咱们就先把山说完了再回到城市里。我刚才在手机里就又看到了我手机里的那个 很多很好 去缆车到了山顶的时候拍的， 是吧？ 对， 这其实是我其实一般都是在西方圣诞节期间，西方新年期间去，因为那时候游客相对少一些，尤其是欧洲人本身的游客也少。 嗯， 天气当然有点恶劣，但是我觉得能忍，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也不会在外面嘛。 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12月，我回忆一下，那个时候应该是12月20号左右， 嗯， 我还可以拍到这样的美景。 嗯， 这7-8年前的时候，所以就一直在手机里，从来也没有删去。 对，其实一年四季它，比如说在山上观到景色真的是不一样。 嗯， 所以其实不光是新年期间，大家一年四季来因斯布克，然后在城市市中心都能看到整个甚至迪罗尔州的这种风景，达到在阿尔卑斯山上面。对， 这是当时拿手机拍的一个，当然了，小航如果看见又会嫌弃我的水平线调得不够直。但是 专业的了， 但我也觉得有点歪。 其实真的，其实因为当地的它那个风景真的是很赞，所以随便抓一张照片，只要天气好的话， 随手拍都是一个很好的照片。 这个美女是谁？ 终于有我了。这应该就是在那个山顶上， 冬天去的，对， 北链山上面 ， 因为它是分三节的缆车，我记得。 而且呢，就是在第三段缆车下来，它其实也是奥地利最大的国家公园的入口。所以如果喜欢这种，比如说当然不是冬天啊，冬天徒步稍微有点恶劣，冬天可以滑雪，在北链山上其实如果喜欢滑雪的这个客人们其实可以滑雪。就加一句，因为因斯布克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它是皇家曾经的居住地， 嗯， 它另外一个头衔呢也是非常响亮，因为它曾经是3次冬奥会的举办地， 嗯， 所以其实是一个奥林匹克之城。 没错， 唯一一个3次到目前为止啊，3次举办过冬奥会的一个城市。城市不大，它其实 很有生气。 对对对， 我们看这个雪景的图片， 嗯，这是在北链山上面，对， 在北链山坐着缆车上面，你可以在 沙滩边的这种摇椅，是吧？感受雪峰间的， 再来杯热红酒就， 哎呀，真是完美。 完美了， 尤其你看他们的装扮，他们其实是穿了滑雪服的， 是是， 所以基本上是滑了几圈之后，再次回到半山腰的山顶的时候，你可以在那儿休息一下，喝一杯酒，然后呢，可能休息个半个小时左右。这张图片我为什么觉得有点摆拍，是因为奥地利人怎么可能光躺那儿不喝酒呢？是不是？怎么着得喝一杯嘛？ 这个热红酒刚才提到只是一个开始，然后当地其实有很多，其实珊珊很了解欧洲人的一些习惯跟他们的文化，因为特别是冬季，因为阿尔卑斯山很冷，所以当地人他需要拿酒来热身， 对， 就是， 补充一下热量。 然后当地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酒叫 Schnapps，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白酒， 果酒 、它只不过拿水果酿造的果酒，莫妮卡应该有尝过，是 对，这越喝越高兴那种酒， 这就对了。对， 其实这种酒就是一相对，它是一种烈酒嘛。然后在英语 很软， 对，在英语里面其实它有点类似，就是 shots， 没错， 对吧？ 没错， 这个同样冯老师也比较喜欢，越喝越高兴的那种。但是奥地利确实有比较自己配方的这种烈酒，里面又加了水果的成分， 它其实就是水果酿造， 对， 所以其实很健康。说实话啊，是比较健康，当然。不要过量， 不要过量，一小杯开心一下就行了。 活血化瘀了，这些都可以达到。 还有药酒的功效，是不是？ 绝对的。 我们刚刚继续看一些这个山顶这个照片，我们刚刚冯卫介绍的因斯布鲁克是三届冬奥会的举办地， 是 这个地方当地的人基本上从会走路开始就会滑雪了， 没错，从两三岁开始就 带着 爸爸妈妈去滑雪。 我还记得那儿另外一个莫妮卡，她有说基本上三岁对学走路的时候就开始学滑雪， 这是真的。他们比如说两岁收到的圣诞礼物就是一个雪板，所以直接穿上雪板去雪场了。 是， 然后有的人比如说学校在半山腰，他怎么去上学？他滑雪去上学，这是真事儿。哎， 所以其实 奥地利就是在伊斯布克有人跟我讲的， 对，因为我们北京的冬奥会，所以现在滑雪这个主题特别热嘛， 没错，没错。 然后包括我也听说，就是从学校，我们现在的学校开始也都慢慢的培养这个滑雪的技能。 对， 但是其实真的欧洲这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冬季。 对，每年冬奥会你会发现，冬奥会比夏季奥运会还要好看的原因，首先帅哥美女比较多，二呢这种冰雪运动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姿态比较优美， 是 可观性很强，有极强的观赏性。 没错。 另外呢，如今由于我们2022年的冬奥会对于我们北京的带动，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愿意投入到大自然，投入到冰雪世界，感受一下冬奥会冰雪项目的魅力。所以在我们北京鸟巢现在可以看到废雪高台跳雪的比赛，都是国际水准的比赛。但是提到跳台，因斯布鲁克有非常有名的因为冬奥会举办而留下的场馆。 没错，珊珊真是非常专业。刚才跟猫咪还聊，因为他刚刚去，这次特意去了一趟那个奥林匹克滑雪跳台。 对 对， 对，那个地方，哎呀，真是太帅了！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奥运冠军在那做表演。 哎呀， 我们刚上去的时候他就跳下来了，特别漂亮。 其实，在夏季的时候，有时候也能看到这个，因为通常这个奥运冠军也好，或者说因为旁边就有一个滑雪学校，他们夏天的时候专业就是专门去这个滑雪跳台去练习。为了是冬季来做比赛，所以经常通常我们能看到帅哥 冰雪大明星 就是赤身裸体的，因为夏天热嘛，然后在上面去 练习， 对，然后很养眼。 所以奥地利同时也是其实是夏季冰雪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 地方。夏季，对，他们其实有很多这种专业的练习的场所，对，包括刚才说的这个跳台。其实跳台它还有一个讲头，就是它是由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女建筑师叫扎哈哈蒂蒂，她也是为北京设计了我们的凌空 SOHO。 哦， 凌空是上海，就是望京 SOHO， 然后包括二环那个 SOHO， 不重要，反正是一个非常 银河 SOHO， 非常著名的一个设计师， 有意思，很独特的一个建筑。 我们看看这位有名的设计师在设计因斯布鲁克的高台，说滑雪高什么跳台的时候， 滑雪跳台， 它的造型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有两张图片啊，见证一下。你看下面都可以看到，这是所有的都是坐满了人的观众，对吧？ 没错，没错， 它是 比赛的一个场景， 下凹型的。我们会想到传统的那个看台啊，我们是 虽然不是像滑到最底端的平面，但也绝不能做到像它起跳那么高。 嗯， 而因斯布鲁克的这个场馆基本上就是一个凹形， 没错， 对吧？所有的人是环绕，可以看到，从往下跳到底下，你会往下俯瞰也比较清晰。 嗯， 所以这个场馆设计首先是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是比较有可看性。另外，你看从远看这个跳台是怎么样的？ 而且它顶端其实大家看到有一些玻璃覆盖，其实它是一个餐厅，现在不光是观景，然后也可以有这种功能性，比如说大家喝咖啡啦，然后吃个蛋糕，或者甚至用个午餐，都可以在上面去 对，而且它成了一个制高点，然后可以看到整个伊斯布克的美景。 对，所以其实除了观看比赛之外，平时都随时可以去 观景。功能对，另外呢，那个地方就是世界冠军从那儿跳下来的地方，我们也到了那个台子那儿， 从那儿跳下来的地方， 跳了。比如说跳了，腿到那的时候真的就软了，真的。 我有照片为证， 那个， 给大家看看。 你跳了当时， 你看看， 跳忘了是吧？ 你看看你就知道我能不能跳下去了。七年前拍的这个图片。你看那个草，我怎么跳下 啊？它其实是那叫 snow flakes， 这个东西就是夏天的时候它也能在那儿滑下去。 没错没错，所以他们可以用做训练用。 对， 这就是高台滑雪的这个跳台的部分啊。 嗯， 然后这是我当时拍摄了一个有这个奥运标志的一个侧面。 对对对， 这应该就是观众席的位置。嗯，然后最边框。 咱们为这期节目七年前就已经珊策划好了吗？ 对，我在久久不能忘却。当有一天能有可视化呈现我们的广播节目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么漂亮的城市呈现出来。啊，这个基本上就可以看到下面那个不同颜色块是观众席的位置。 是是。 啊，这个就不用看了。 而且其实在这跳台下面也有一个博物馆。 对，这是就是重新修建的叫蒂洛尔州的这个全景博物馆。 是 啊。然后这个就是整个大家因为我喜欢逛博物馆嘛，如果真的有同样爱好的人真的推荐去这个博物馆。这个是新修的，整个设计非常的时尚。 这个博物馆里有非常重要的一笔，就是我儿时的偶像西西的老公约瑟夫。 对，就是在这里看到的 他结婚前的照片。如果大家想看到的话，噔噔噔噔， 非常帅。 可惜必须要看到他就要看到我。这是我和他同框的唯一机会。 对对对，而且他其实这个博物馆的啊，就在这儿，我也在这儿照了相。大家 都是对帅哥， 对对 还是 非常帅啊。 对， 而且它其实是两个博物馆连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皇家狩猎博物馆是在旁边。 嗯， 就旁边这个地方。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就是特别详细的展示了这个整个因斯布鲁克建成啊这些整个的历史啊，包括他们比如说啊过去用的那个北连山那个缆车都就是作为展品在那里放了啊。比如说啊，因斯布鲁克人他穿的用的吃的东西，包括他们一些比如说宗教上的一些东西都在那里展出，我觉得特别详实，特别的有意思一个就是博物馆。 嗯， 而且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两个博物馆间有一个特别好的美食餐厅。 美食餐厅到底有怎样的美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一起继续揭秘。在新年的时分去逛逛因斯布鲁克会有怎样的收获？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珊，稍后接着聊喽。 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 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倾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倾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倾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京南

现场直播的直播间的样子，以及我们丰富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欢迎所有的朋友加入，一起感受新年的气氛。同时，如果您在一直播平台或者新浪微博，也欢迎您同样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一起和我们去因斯布鲁克过新年。还有两位大来宾，为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因斯布鲁克以及萨尔斯堡旅游局的代表冯威，欢迎。 大家好。 哎，另外这一位是刚刚从因斯布鲁克带回新年味道的刘颖，欢迎。 啊，听众们好。 紧张个啥？ 众朋友们好，在这边 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欢迎您随时打开视频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聊的就是因斯布鲁克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标性打卡网红目的地，就是北炼山。因为这个地方曾经举办过三届奥运会，所以呢冬奥会的比赛场馆依然保持在那儿。另外也作为很多的一些冬季冰雪运动员的培训所在地，对吧？ 对， 直到现在仍然启用当中。 对，一个是刚才珊珊说的北炼山，还有就是一个滑雪跳奥林匹克滑雪跳台。 对 对。然后刚才其实上一时段我们刚莫妮卡刚刚要介绍一些美食，在滑雪跳台能吃到什么美食？我觉得可以莫妮卡继续介绍一下。 对，就在那个蒂鲁尔州的全景博物馆旁边，就是有一个美食餐厅，是叫1809。 哎，是不是在那个半山腰？ 不是不是，就是在博物馆的就是旁边， 也算是 旁 对 算半 山 腰 吧，也算 是吧，是从玻璃里可以看到。 是不是我去过的那个地方？ 应该去过。 我又要连接一下 Apple TV 我就 一般网红地儿 我 会去 的， 对， 我不会错过的。我突然想到， 超人都是这样的。 对 对，我想先分享一下，首先就是刚才冯威提到的那个公园入口一个森林公园嘛，就在那个场馆下面就可以看到约瑟夫的那个铜像，是不是？这是森林公园的入口 啊？ 对，就是这儿，就是这儿旁边那个，不就是蒂尔州那个全景博物馆吗？ 对， 里边就可以看到约瑟夫的那个画像，年轻的时候英俊的画像。然后旁边呢就是那家餐厅，那家餐厅的大厨呢是一个明星厨师，他的那个级别呢就相当于米其林几星几星之类的。但是可能他们那边的人讲叫戴帽子的这种大厨，就是相当水平的，就是五星级的这种餐厅。这个餐厅呢就是整个装修呢非常现代漂亮，然后可以在那里边看，也看那个地儿因斯布鲁克的整个的城市的景观。而且它的餐呢非常的好，非常的色香味俱全。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呢，他会给我们上那个甜点，其实是这个滑雪跳台的这样形状的一个甜点。 哦，我这里有一个图片，不知道是不 是 你说的那个地方。我先说一下这个餐厅，它的玻璃往外看是这样的，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 应该是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呢，从这儿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格局，应该这个是博物馆的一部分。 对，应该是 对，就是这个。 对， 我还找了一下位置， 就是 这个、然后这个就不用看了。然后呢，我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当时品尝的美食的图片，我觉得这个菜应该就是出自于这个餐厅， 因为他们是怎么说创新美食 融合餐，那就肯定是他们家。这个汤直到现在我的记忆犹新，这个南瓜汤真的好喝的。 下次我去给你打包回来， 真的太棒了。这是当时的这条鱼， 哇， 鲑鱼。 对， 他们其实会根据季节然后更换菜单， 就时令菜肴。 哦，这个是另一家了。就分享到这儿吧，美食。怕大家在这个饭点看多了饿。 是， 总之是就是在这个跳台参观之后，然后呢游览了北炼山之后，您可以如果有机会爬到山顶，如果觉得有点冷的话，到下面的一层左右就可以尝到这个带星级的西餐厅，然后奥地利的本土美食，而且有融合菜，是吧？创新会年轻人比较喜欢。那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在这个山顶上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赛场馆曾经留下的痕迹，同时在这个城市景观当中，我们也感受到因斯布鲁克这个城市给我们带来的新年的印记。所以就要提到新年期间，如果我们到这个因斯布鲁克城区，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新年市场。那下面这张图片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先就要提到刚才冯威说的因斯布鲁克最重要的黄金屋顶这个打卡地。 其实这个黄金屋顶它也有它的故事，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当时是为了庆祝他第二次婚姻时候所建造。为什么叫黄金屋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阁楼呢是顶端是用2657块，不是纯金的哦，是金包铜 但是也是纯金包铜的这个瓦片当做屋顶，所以就是它的名字因此而得来。然后但其实这整个这个阁楼包括这个每一个瓦片都是非常珍贵的，怎么说啊、宝藏。 对， 有一次很有意思，前两年听说据说是丢了一块， 不是我干的， 好像就是你那年去的，是不是？然后当地人就非常的紧张，后来还好就找回来了，就真的是当地人可见当地人对这种当地古迹的这种保护的意识。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也是为什么欧洲国家现在仍然很多的，特别奥地利的一些传统的小城市还是那么独特，然后有自己风格的传统的这么一个原因，当地人包括政府对当地这种历史跟文化的保护。对， 刚才看这张 就是就像苗山七年前去的，现在估计是没有什么变化，说明人对这个城市的整个的修缮保护非常的就是特别在意，特别注重这方面，所以整个城市的面貌就没有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永远都是这么美。 而且我们从这个图片可以看到啊，如果没去过的朋友，在这个图片的靠右边圣诞树的旁边就可以看到，那个是黄金屋顶的部分， 没错。 然后其实这个为什么黄金屋顶出名，其实我还记得当时那个静芳姐姐给我讲的故事，说当时这个皇帝是为了给他第二任太太嘛修建的这个屋顶， 是的。 为什么就只单单在这个地方窄窄的一条修了这个黄金屋顶的原因，是在古时候再给大家翻出这张图片，你看这个城市所在了欧洲一个重要的重镇的交通要道，无论是从瑞士开车去德国，还是去 开马车， 我地理也不好，反正是周边国家吧，互相通路的时候， 没错， 都是经过这条路， 交通要塞， 是的， 尤其要经过这个屋顶门前的这条主干道，这是一个各个周边国家连接主要联络线的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有点那种什么情怀，修一个黄金的屋顶，让周边人都看看啊，臭显呗，显。 他有资本，确实，对，因为当时马斯米连一世的时候，真的因斯布克是欧洲最最富庶的一个城市， 真的是富庶， 而且也是当时这个国家鼎盛的时期， 没错没错。 所以想昭告天下，我们现在多么的有钱，看我可以把金子刷在屋顶上。 其实直到现在也是挺金光闪闪，很辉煌，所有人去一定会去照个照片， 的地方绝 对 是。 所以在这么重要的地标性位置，一定会举办一年一度的节日市场，会发现你看这些小摊位和小棚子，现在我们看到图片里就是会在这个黄金屋顶面前搭上一棵巨大的一个圣诞树，然后围着圣诞树周边都搭上一些摊位，这就是新年的圣诞市场了。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 传统的一个形式， 所以这个圣诞市场应该也是因斯布鲁克城区里面老城里最重要而且最大的一个， 没错，而且是必经之地，其实现在也是游客必经之地。然后所以大家如果十一月份到新年之前都能看到跟体验到，然后一定不要错过去买一些小的礼品。 对，而且带小朋友一块儿去旅游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说孩子会不会不感兴趣，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有特别好的体验，就是在墙上画了很多童话故事的涂鸦，然后城市里的市政府会请一些志愿者带着一些小朋友做一个简单的半小时或一小时的城市游览，给大家挨个讲在墙上画的童话故事。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好机会，家长朋友们，孩子们托管了，你们可以痛痛快快的去购物和喝酒了，对不 对？ 对， 欧洲很安全，所以其实这种托管服务还是可以信任的。 没错没错。 当然，我们也提到在城市当中有不同的一些节日市场的出现，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另外一个这个市场，这是在另外一边一个比较现代的那购物街那条街上， 这个其实是，它这条街呢是另外一个哈斯堡家族很有名的一个皇帝，叫特蕾西亚女皇，也是唯一一个女皇 啊 ，Tracy， 没错。然后以她名字命名的这么一条购物街，也是在因斯布克最主要的一条购物街，所有的大牌啦，然后包括有 shopping mall， 全部购物中心全部都在这条街上， 真有意思了哈！这些购物场所更要选择这个女皇帝命名的这条街， 是。 而且我依稀提到 Teresa， 她还有一个故事，就她本人并不漂亮，对吧？但是她的画像。 哎，画像里很美， 是这必须的嘛，是吗？ 通过这个事儿，我就发现了这个 PS 这件事情并不是现在才有的， 是，但是他其实，怎么？一是他非常有能力，他在任的时候真的也是整个家族最辉煌的时候，嗯，而且其实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欧洲丈母娘，嗯，真的是他也是除了 Maximilian 之外，另外一个他很会运用联姻这个方式， 他生了一堆女儿。 没错， 嫁给了无数的国王。 没错，女儿们都貌美如花，真的是这样。而且她自己其实婚姻很幸福，她的老公非常非常爱她，而且整个一生两个人是相伴而过的，其实是很好的，就是很幸运的一个女士吧。啊，对，而且也是真的很有能力。对， 哇，真的是事业爱情双丰收啊！好，那下面我们 成功女性， 嗯，对，我们要看看老城里的冬天景象是怎么样的。一所城市如果是有水有山，那依山傍水就是依然的美景。 因为 Innsbruck 这名字 Inns 就是 Inn 就是这一条河的名字， 对 ，S 是的意思。 对 ，Brook 就是桥，德语桥。 因河上的桥所在的城市。 你看，又学了语言，嗯，然后又听了咱们 知识都学杂了。你 一定要听珊珊的节目， 知识学杂。其实提到因斯布鲁克，很多喜欢爱美的年轻女孩来说，很喜欢施华洛世奇这个品牌。 没错， 其实这个品牌是诞生在因斯布鲁克这个城市 的。是的，是的，它周边一个小镇，瓦滕斯离因斯布克开车15分钟，大家可以看图片中这个就是这个小镇，怎么说？我们也可以叫因斯布克小，不是，就是施华洛奇小镇。这个图片中展示的呢，是在这个小镇上面用80万颗水晶制造的水晶云，嗯，财大气粗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最大特色。另外之一呢，就是他用整个就是在这个小镇上坐落的一座山改建的一个，把山体改建成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嗯，然后呢，叫做施华洛世奇水晶世界。现在，然后其实莫妮卡这次刚刚去过，然后也体验过这个， 对对对，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看。嗯， 就是这个巨人， 图片 就 绿巨人，对 对 啊，等于是庆祝这个公司成立100周年 的时候，1995年的时候建造的， 而且你进 1895年。 对，这个公司是1895年，但是这个水晶世界 是1995年建的， 没错， 是纪念施华洛世奇品牌诞生100周年时候建立的博物馆。 没错，没错， 这个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世界的外观。 所有人看到，就图片中可能看到，真的没有真实中那种震撼。你想把整个山改成这么一个巨大的博物馆，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宫殿，山里面的宫殿。 我贡献了其中的一部分。 啊，嗯，对， 我们所有买过这个品牌项链的人都贡献了一部分。 我也贡献了，真的，我觉得女孩子到这里边都会。不自觉的被它吸引， 它 太漂亮了。 不光是有世界上最大的水晶店在里面，而且它有15个这种 展厅， 奇异展厅。 对，这每个都是找一个世界知名的设计师来给制设计的，每个都有一个主题。包括我看到的，比如说有那个有一个水晶做的圣诞树。 啊，对，嗯， 那个有一个展厅是这个主题， 我们想看看洞里的样子。我们现在洞里的样子，现在大家可以通过图片看。刘颖刚才描述的这个用水晶制作的圣诞树， 水晶做的教堂， 对， 然后包括童话的一些场景，其实包括对成人来讲也是一个奇幻世界， 绝对是一个奇幻世界，没错。如果你把这15个展厅都逛过了之后，你觉得你来到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它其实更像是一个水晶的博物馆。 对， 给大家展现就是水晶制作品可以的展现的可能性，各种造型的可能性， 营造了一个特别梦幻特别漂亮的世界。所有的女孩子到那里边可能都立刻都已经就是 但是对于老公和男朋友来说，去逛这个水晶世界 就简直是 不我觉得一点都不用难过，就不用心里忐忑，也不用焦虑，因为里面都不是只小件儿，基本上让你充斥的都是那种大摆件，然后大的造型，反正也买不起，咱们就看看嘛。 对对对， 是不是，啊， 出来的时候那个巨大的施华洛世奇卖场，所以我觉得就可以啊，就是， 这一站绕着走吧。 而且其实像刚才珊珊提到，比如说孩子们，因为现在通常年轻的，特别是年轻父母喜欢带着孩子们去旅游，然后到施华洛世奇，我们妈妈们当然控制不了自己，那爸爸们做什么可以带着孩子们去，因为施华洛世奇这个水晶小镇上面， 我以为你说刷卡他不在现场。 刷卡完了之后可以 或者把卡留给妈妈，然后带着孩子，因为这个小镇专门有一个孩子玩的区域，有好几层的这种游乐，怎么说，游乐区 儿童乐园吧，算是， 对，非常有意思。对，大人我有一次体验过，我自己都很开心，除了买东西之外，所以其实这个小镇甚至可以待半天， 而且价格其实是很大优势的，说实话， 特别是现在这个期间，现在是新年打折季，珊珊， 我没希望了， 来不及了，有点， 对，我就为大家直播嘛，为大家讲 年， 而且其实今年也不是挺好，对我来说，你知道， 真的是其实四五折，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比。在我们北京的商店真的至少是四五折的这个折扣， 而且不得不说，其实奥地利本身这个地理位置，它也是一个曾经很多个城市都处在盐矿的所在城市，对吧？ 是， 有丰富的矿物质资源在地下，所以在奥地利本身购置水晶、天然水晶和天然矿石是很好的选择。 没错， 冯威曾经新年给我带回来一串粉水晶，非常有效果， 是吧？是吧？ 净化心灵，美观大方。 另外一个更令人高兴的结果，但其实刚才珊珊提到了这个地下的资源，或者说当地的这种天然的矿产资源，我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就是离因斯布克很近的一个城市，叫萨尔茨堡。 对， 等会儿去萨尔茨堡之前，我要展现一下，我要展示一件在因斯布鲁克的老城区用施华洛世奇的水晶石搭载成的一个15米高的一个圣诞树 啊！ 而且我记得这棵圣诞树，水晶圣诞树，每年他们都会搬出来，然后呢，过了年之后就收起来了。 这应该不是我提供的照片，我觉得应该是珊珊自 是的 自己发现的， 是的， 探索到的。 哇！ 就是我其实想把它这个距离放大一点，大家可以看到， 是 一颗一颗，全部都是小的水晶石。 所以真的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施华洛世奇的故乡去体验一下， 一定要去，我觉得太震撼了。 如果那个老公们担心去那儿那个刷卡刷爆，就别去水晶世界，也要在城区逛逛，因为在新年的节日市场期间，在这个老城区的正中间都会把这个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圣诞树搭出来，应该这是这个品牌捐赠给这个市政府的， 没错，对， 15米高哈，我记得当时说 是，包括现在也是这样子， 然后 包括其实在城市里面也有施华洛世奇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店，所以如果没有机会到施华洛世奇水晶世界的话，也可以到这个店里面去 旗舰店去感受一下， 旗舰店 捞一些我们有折扣的这种 对淘宝， 在这个圣诞市场上还可以看到什么呢？你看，就是姜饼做的小牌牌，上 Frohe Weihnacht Innsbruck， 就是 开始 啊，不，这是我唯一会的几句，就是新年快乐 Innsbruck 嘛， 非常厉害。 但是这个饼，姜饼其实一般很少有人吃，就挂在门上以带来一个节日， 我很爱吃哎。 这个还挺甜的， 很好吃。它其实真的是，在奥地利，包括在德国地区，然后很有名的新年圣诞时期的这个甜食。 甜点。 然后有时候做成小房子， 对。 然后最怎么常见的是珊珊展示出来这个新的形状，对。当地人其实真的挺有爱心的， 没错没错， 因为他们会把各种的这种用各种材质制成心。我其实很爱收集他们的这种，比如拿铁制的啦，然后拿食物做的，然后或者缝制的，或者拿羊毛做的，很有意思，很有创意。 对，现在这是其中一个摊位，大家可以看到，这都是可以挂在树上的小摆件，还有小袜子，这都是可以为了新年做准备和购置的一些。 没错。 然后呢，我们刚才其实我有提到，在这个城区里面可以看到可以托管孩子的服务，就像这种默剧小剧。 你是为以后已经做好准备？ 哦，不是不是，我其实在就替这些奥地利的父母亲担心，因为他们孩子总体来说比较多， 真的很安全。 对 对，但你看这种小木偶剧团下面坐着很多小朋友，然后呢他们就集中在这看大概一小时的戏，然后父母亲就很开心。 珊珊也很喜欢是吧？ 对，我是觉得，对，我在那看了很久，挺有意思的。而且在一些老电影里可以看到的木偶剧的场景。 对对，其实欧洲的木偶剧团很多的，它并不像我们比如说安贞的那个木偶剧团大家印象里面就真的是给小孩子看的，很多就是在特别比如说萨尔茨堡了，因斯布克这种木偶剧团，它很多是100多年历史，而且像萨尔茨堡有一个真的是欧洲最古老的 木偶剧院，然后其实是一般带孩子包括成人也很喜欢的一个去处。 嗯， 因为他所有的这种曲目全部都是比如莫扎特啦莎士比亚的原声大碟，拿木偶表演。 嗯， 然后一个木偶要手工制作，可能用一年的时间把每一个眼睫毛啦关节什么全部都要很细致的全部雕刻出来。所以 非常精美， 好难懂。 看进去的话，其实 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看到下一张图片，基本上小朋友被托管之后，你看一个个可以排排坐，这就是看着剧院。 对，除了这些之外， 孩子很可爱。 嗯，除了这些之外，其实呢，在伊斯布克还可以看那个甘道夫家族表演的《蒂洛尔之夜》的这样一个歌舞秀， 啊， 非常的棒。对， 就在晚上的时候， 晚餐秀，我们这里有一些图片啊，你看 大家逛完了这个圣诞市场之后。后来就可以去哎去看这个表演， 你看这个图片里当中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从图片看出当地的这种特色的服装。 嗯 嗯， 他们穿的这个皮裤嘛，就是其实是冬天，因为以前他们阿尔卑斯山腹地都要干农活，然后冬天很冷，其实男人就会穿这种真的是整张皮做的， 没错没错， 整个冬天。哎，对，也不会冷，然后穿上毛羊毛袜， 这是他们山谷小村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其实也算是营生了。但是现在呢，就在这个餐厅里面有表演，让大家感受到村民一般日常的生活是怎样的。 其实这个演出，其实刚才莫妮卡提到，为什么他是很有意思？这个家族是一整家子人， 对对， 全部作为演员， 作为演员，对 对，他们白天是有工作。 对， 锯木头比赛， 对对，是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最后我们以因斯布鲁克的一个小视频来结束这一时段，我们稍事休息，我们的旅行开始展开萨尔斯堡之旅，下面一起看看因斯布鲁克的小视频，感受这个城市的动态的魅力。 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

基本上隔一个月一到两个月就会有一个重要的艺术节，特别是其实我当时夏天的时候来过，主要讲的是萨尔茨堡艺术节，然后那今天可能会讲一些冬季的一些艺术文化活动，大家可以先从视频上面感受一下萨尔茨堡这种文化艺术的气息。 嗯哼，所以这个艺术节我们会想到的萨尔茨堡一定就是莫扎特，而莫扎特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感受呢，就是古典音乐的碰撞。当然了，古典的音乐如今的听起来，就莫扎特的作品仍然有现代的味道，这就是莫扎特为什么在当时被称之为神童的原因。 没错。 那现在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感受一下萨尔茨堡这座艺术城市的魅力。 Thank you. 我刚才看的这个视频，我是心潮澎湃，尤其最后这个我们的萨尔茨堡的标志停留在烟火当中， 对， 其实是基本上就给我们带到了萨尔茨堡新年的气氛。 新年的气，没错，包括这个新年集市， 对， 然后新年前从十月，刚才我们说到十一月，萨尔茨堡也是从十月中到新年期间，这种非常漂亮集市。其实萨尔茨堡的集市它，多年来被评为欧洲最美的集市，所以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想感受这个集市的话，新年集市一定要来萨尔茨堡。 萨尔茨堡其实特别神奇的地方是，一，最开始我相信很多中国朋友对它的了解是来自于《音乐之声》这部电影， 没错， 是重要 的 取景地， 就是 对 主要的拍摄地就是萨尔茨堡城市。 你在这个城市当中，就像是可以像连连看一样，把你知道的地方全部连接在一起。 所以其实就算没来过萨尔茨堡，如果看过《音乐之声》的观众呢，会对萨尔茨堡有一种莫名的熟悉。其实因为像刚才包括刘颖，然后包括珊珊，我们在聊的像萨尔茨堡因斯布克，他们都是把自己甚至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这个文化遗产保存得非常好，所以其实就不用提《音乐之声》，它是50多年前拍摄的，然后城市风景其实跟现在差不太多， 对， 所以影片中很美的那个背景场景到现在还是这样， 是这样。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之前就看到冯威来分享过萨尔茨堡艺术节它的魅力，所以整个城市大概有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在这个城市新年期间又是怎么样别样的风情，包括有它有特别的节日市场又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要重新梳理一下，看看它在过节期间的萨尔茨堡有什么不一样。首先我们既然说到了新年市场，那就继续看一看新年市场在萨尔茨堡这个城市里面。首先了解到的就是海尔布伦圣诞市场的盛景。 对，其实在萨尔茨堡主要的这些景，我们说是景点景观吧，然后特别是这些花园或者广场上面都有这种漂亮圣诞市场。现在大家看到的呢，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宫殿和花园，叫海尔布伦宫殿和花园。莫妮卡刚刚也体验过。 对对对对啊，但是呢就是我是十月份去的嘛，那是还算是夏天吧，夏天的尾巴的时候，就是这个宫殿呢其实是著名的夏宫和水宫， 是以前大主教的夏宫，没错。而且它最有意思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图片可以略见一斑它的特色，因为它整个花园里面很多这种暗射的喷水游戏。 对对， 莫妮卡有体验吗？ 有体验，就是整个这个宫殿的话，你出其不意就可能感受到这个水的机关，而且呢就是说它这个每个机关特设计的特别精巧， 对，看不出来是有能喷水， 对，你根本就不知道。而最令我惊奇的就是有一个机关呢能把大主教的金属皇冠能托起来， 没错， 非常的壮观，非常 很有意思。就是它是400年前 对对 的这个作品，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电， 对， 然后大主教他其实非常聪明，运用这个水的动力， 对，水的动力，而且我觉得这里边涉及到很多的这种科学的原理， 没错没错， 机器精密仪器制造， 所以当时可见当时当地人的那种智慧，其实相当 智慧。 刚才看这个市场里面的中间这个喷泉，这是一个灯光打上来的一个效果，是吧？ 没错没错，然后整个其实一年四季这个花园呈现出不同的一样，就是冬天非常就像童话世界一样，而且它会用这个光电的一些效果把整个园子怎么说这个花园呈现得非常漂亮，对，包括这个宫殿。 对， 我们再看市中心广场的这个新年市场， 这个呢是大教堂前的一个圣诞市场。这大教堂其实也是当地甚至欧洲最华美的一个教堂的建筑，它经历过900个大主教的怎么说任职，所以是可以说它真的是见证了萨尔茨堡的历史， 历经沧桑， 没错，经过过3次这种重建，大火啦，战火重建，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仍然是这种非常辉煌。而且每年就是艺术节，刚才珊珊提到的这个夏季艺术节，它每年的开场大戏有一个就是很著名耶德曼，每个人我们翻译成这中文都会以大教堂为背景露天演出，所以非常震撼。有机会大家可以7月份到萨尔茨堡来体验一下一生会难忘的这个表演。 其实我想给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会以这个演出作为艺术节的开场开幕演出，因为战争的原因，曾经一度这个艺术节是被 搁置了一段时间，几十年， 没错。 然后很多人已经发现，我们这个城市由于战乱，可能已经远离艺术了。但是突然有一天，在战争结束的数年之后的有一天，在广场上有一个人大声地喊出了每个人这个舞台剧的台词，很多人就打开窗子看，这是从哪儿传来的声音？是从广场上吗？难道我们的艺术节又回来了吗？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传统，一定要大声地喊出来，让全城都能听得见，以至于让全城的人老百姓都知道我们的艺术节又回来了。我们的演出又回来，文化又回到我们生活当中。 对，因为其实这特别是对当地人来说，艺术文化就像他们的空气一样自然，就而且是重要。所以其实大家来到萨尔兹堡，大家能体验到那种感受，就是哪怕不去看一个所谓的演出，大家能从整个城市风貌，包括当地人的一些状态中，能感受到那种艺术文化的气息。 我上次曾经这几年前是和脏脏去的嘛，外语台的同事，然后当时。他特别逗，给我讲，我在里面洗澡，他在外屋经历了一个特别神奇的场景，就是你会发现萨尔斯堡有莫扎特音乐学院，有无数全世界求知或求学 的 年轻的这些爱好者，想来有机会到莫扎特学院去学习，所以他们有非常严格的面试和几轮的考试，所以很多学子甚至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入住酒店，开始每天练习自己的乐器，等待着一天去入学考试。然后有一天我们住的酒店的对门可能就是一个小男孩正在练琴，他拉小提琴，但是我反正一个外行听上去，不是很完美。然后就在我洗澡的时候，脏脏跟我说，刚才洗澡的时候呢，就听到有人咚咚咚敲门，我就很八卦的透过这个门上的这个窥镜往外看，就看这个前台经理敲了门之后，一个头发特别乱的小男孩，一个日本的男孩抱着一把琴打开门之后 ，What？ 然后就看这个前台经理说。Well, the music is beautiful. 转过来就是说，哦，您的音乐很美妙 ，but 但是，实在是太晚了，很多的邻居投诉您，能不能明天再练习？如果您愿意，可以在一层的大堂练习， 免费演出是吧？ 对，所以就说我那个同事在强调说，那个前台经理首先说 ，Well， 特别有策略，对， 就是尽管不好听，但我不能说不好听，音乐是美妙的，但是由于现在时间不是特别合时宜，能不能您明天时间以后在大堂练习呢？ 是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在萨尔斯堡碰到。 对，所以这样的场景特别多。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不如都去萨尔斯堡感受一下。也许在这个街口吃热狗的这个人，就是一位音乐大家，也不一定。 真的是这样， 随时你都能碰得到。 特别是艺术节期间， 对， 可能咖啡馆旁边就是一个，可能包括像朗朗都来过我们艺术节演出，然后他们其实平时也就是在咖啡馆里，比如说跟朋友见面，真的有可能就是在一些比较有名的咖啡馆里，你旁边就是最伟大的一个 音乐家， 真的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育星好地方啊！不要怪我没有告诉过你， 就是得先认识他们， 对，先认识。然后我们再感受一下这个新年期间的文化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在大街小巷各个剧场都会上演各种传统的剧目。如果你是个音乐爱好者或者是舞台剧爱好者的话，一定会在各种艺术节期间，哪怕新年期间找到你心仪的演出，而且票价非常的。怎么说？ 合理， 非常合理。我曾经买过才几欧的门票，就因为座位离一个柱子很近。但是当时售票员跟我说，说你如果不买这张票，可能就没有了，因为都抢光了。但是你绝不要认为这个位置不好，尽管它有个柱子会挡你一半的视线，但由于我们的剧场设计非常好。环绕立体声不会让你在这个视听感受上有很多差别。 对， 事实证明我买了不到十欧的票，但是获得了100欧的享受。 珊珊就是 省钱。 购物达人，对， 购物。来看看这个萨尔斯堡的新年焰火，哎呀，可以带来看。 每年其实真的就是在新年，比如说30号，31号或者1号的时候，我们在城堡之上，因为城堡呢也是萨尔斯堡的地标性建筑，然后城堡之上都会放这种非常美丽的烟火，然后来迎接新年。而且在城市里面，其实在广场上面，甚至可以在萨尔斯堡也有广场舞哦，特别这个期间。会，但是大家跳的是华尔兹，真的是华尔兹。然后，大家比如喝着热红酒，然后在圣诞市场，甚至翩翩起舞，所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异国风情的一个地方。 没错， 然后另外呢，还可以看到。整个城堡山被这个节日的气氛和冰雪包围， 像 是别样的感受。 对，像因斯布克一样，萨尔兹堡也是有一条非常漂亮的河贯穿，我们叫沿河。因为其实萨尔兹堡，这个名字 Salzburg Sass 就是盐的意思， 嗯 啊，然后 Book 就是堡， 嗯， 就是城堡， 嗯， 所以其实也预示，也不是预示，就是来解释整个城市，它一个是历史本身，它是因为盐的贸易而繁荣， 嗯， 然后包括城堡建筑，因为它是千年政教合一的一个城市，所以其实这个名字有时候一个城市名字也很有意思， 非常棒， 嗯，就可以把这个 一下点出了它的历史 特点。 对， 另外呢，在萨尔茨堡的主干道有很多购物街，其中有一条粮食街，应该是所有的背包旅行者一定必去的打卡地，因为莫扎特的家就在这条街上。 其实不光是背包客，任何的游客通常来萨尔茨堡一定会去造访一下，有点像我们以前的王府井，外地朋友们来北京一定要去王府井一样，这感觉 不可错过的打卡地，这条粮食街。其实 Monica 也可以聊聊去、 就这个粮食街， 粮食街的感受， 我就就是感觉特别的，怎么说呢？它那个有一个铁艺的每个商标， 嗯、 每个店铺呢都有一个特别特殊的，针对自己店的手工制作的一个铁艺商标，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在这条粮食街上呢，除了有莫扎特的出生地、 嗯，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有一个有名的吃冰激凌的地方。 嗯， 对，但是可能要等很久。 冰淇淋，对，还有一个热狗的地方。 对对对对 对, 对， 就是这样。 另外，萨尔茨堡也是莫扎特巧克力啊著名的诞生地， 没错， 可以到那儿去那个 Fuse 的那家店，应该是一个唯一注册商标的拥有莫扎特巧克力制作权的一个巧克力店。 它其实还是每天真的是用沿用手工制作的工艺，然后这个咖啡馆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然后还是沿用这种手工制作，其实真的可以看到它的这种用心。他们传人的用心，对， 给大家一些实惠信息啊，在店里边尝那个莫扎特巧克力可能有点小贵，以前我去是1欧一个，现在应该是2欧 了 吧， 涨了， 这2欧吧， 1.5左右， 对，反正要将近2欧一颗，当然中间有杏仁浆，这个是欧洲人比较喜欢的有层次感的巧克力的口味，但是您完全可以在店里试买一颗尝尝，到超市买放量贩式，是吧？回来带亲朋好友， 对， 不可错过的伴手礼， 对对。 对 对， 然后最后我们再看几张城市的美景啊，这个都是冬季里的萨尔茨堡。 对，其实萨尔茨堡它跟因斯布鲁克的区别就是，萨尔茨堡它算是平原地区嘛，然后所以可能看不到那么多的那种高山， 对， 但是它其实周边有很多这种湖，这是它特点之一，就是它周边的一些小镇有很多这种星罗棋布的这种湖区，对，包括城市里面的这种教堂建筑啦，然后城堡建筑比较多，因为体验它就是它曾经这个刚才提到的政教合一的一个历史，因为以前大主教是萨尔茨堡比较怎么说最高的领导，他还不像说是因斯布鲁克，他是哈斯堡家族的一个曾经的首都，所以两个城市虽然是属于一个国家，但是他们的历史还是略有不同。对， 我自己本人呢非常喜欢拍照，我觉得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最美的地方吧，我认为萨尔茨堡最美的就是对，就是还有就是米拉贝尔花园，米拉贝尔花园，对，从这个米拉贝尔花园的那个台阶上呢，其实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要塞和萨尔茨堡的那个宫殿的，所以整个的景象非常的美，对，而且它是著名的这个 音乐 声 的 拍 摄地，就拍哆来咪的那个 对对 那个场景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去拍照打卡，非常美。 那说过了萨尔茨堡之后呢，最后两位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些实用方面的贴士，因为很多朋友如果现在还没有计划新年的时候要去哪玩，也许我们刚才提到的两个城市因斯布鲁克和萨尔茨堡就是一个很好的新年旅游目的地，那从办签证到订机票，但到这个简单的一个旅游路线，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实用性的建议？ 好呀好呀，其实奥地利整个它是位于欧洲的中心的地方一个位置，所以其实去到奥地利非常方便，而且现在有直航，比如说像澳航，包括像汉莎啦，然后包括国航是都直接能飞到维也纳，然后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都有机场，所以其实直接从维也纳转机到两个城市都是非常方便，而且或者坐火车，像刚才最开始珊珊我们聊的坐火车，基本上从维也纳 3个小时就到萨尔茨堡。 对， 萨尔茨堡往西呢2个小时到因斯布克，或者大家也可以飞慕尼黑。 对， 慕尼黑基本上到两个城市分别是2个小时，所以特别方便。上次珊珊应该是从慕尼黑， 我是从慕尼黑先去的萨尔茨堡， 慕尼黑转。对， 哎，其实我想想啊，我是去了慕尼黑以南的一个小城市叫 Hintersee， 然后坐了40分钟公共汽车就到了， 汽车也非常方便， 对，就到了，其实很相邻， 就是四通八达，这两个城市非常方便到达。然后包括其实两个城市呢，它最大的一个怎么说福利给我们的，特别是个人旅游者，就是城市卡。 城市卡，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图片啊， 这两个城市的城市卡包含了所有的城市景点的门票，包括公共交通。比如说因斯布克城市卡包含了19个我们城市景点，甚至包含刚才我们讲施瓦洛尔奇水晶世界的这个门票，所以非常超值。然后萨尔茨堡呢包含31个景点，大家可以想想，你通常去2-3个景点，这个票价就回来了。这个， 而且它还含一些城市交通，对吧？ 没错，所以其实建议朋友们去两城市一定要买它的城市卡。对， 这个是在交通方面的一些提示。然后刘颖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几个不可错过的景点一定要去的 啊？比如说在因斯布克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霍夫堡皇宫包括这个马克西米利安的这个纪念教堂， 是是， 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北连山，可以去。然后就是那个滑雪跳台，这个地标性建筑如果呢玩累了的话，享受一下1809这个星级的餐厅，5星级的餐厅晚上结束现在冬天的时候新年市场逛一逛之后呢，就可以再欣赏一下帝罗之夜这个歌舞表演， 完美， 所以这一天就结束了。 是， 所以总体来说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夏天去欧洲旅行多一些。但是我其实想推荐给大家的是在冬季的新年欧洲，比如说奥地利这两个城市因斯布鲁克和萨尔茨堡有别样的冬季风情。由于是现在我们这个冬奥会的脚步向我们越来越近了，而且更多的年轻朋友喜欢大自然，喜欢投入到冰雪世界的运动当中，因斯布鲁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冰雪地项目的体验地。 忘了一点，刚才珊珊 啊， 跑男今年刚来过因斯布克 哦，你看这个邓超们都来了， 对， 是不是邓超们？对，这是跑男能够到，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看跑男今年最开始的两期节目，其实可以感受一下因斯布克的魅力。 好，我们下次有两个线路，第一种就是按照我们今天节目的线路大家走一遍，第二种您可以看跑男他们怎么走的，这两个线路任君选择，看您哪个喜欢。总之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冬季旅游的好去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玩转市集，每周日和您准时相约，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是主持人苗珊，再次感谢冯威和刘颖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友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如果想看回放的话，也别忘了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希望您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下面即将播出的节目漫游嗨翻天，稍后继续见喽。 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